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春天来了，我们有些安排，想呢去赏赏花。So today we've got a quite a romantic topic for you guys. Yeah, spring trip. To? Japan. 哎呀，我们还不仅在国内赏赏花啊，在你们家周边春暖花开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这次要准备到外国去赏赏花了。 Yeah, it's hard to decide where to spend that valuable time, right? Her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 lot of places, you've got March, April, May, those are very nice months to travel. 对呀、啊、在我们的北半球你看像三月五月八月都是很好的旅行的时节。 Yeah. Right. 所以 why not plan a trip? Yeah. To Japan this time. 这个其实啊，人们都说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你要去日本看一下樱花。 Yeah, go there at least once to see the cherry blossoms. Go there at least once、 yeah. to see the cherry blossoms.、今天啊，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围绕着哈、啊、赏花、赏樱花来进行的， right. 所以呢，一个非常浪漫的主题，带给各位朋友，这个春天的时候啊，赏赏花啊，这个闲情逸致一下哈、 right. 有益于身心。不早不晚，其实三月末就是最好的了。Late March,、the best time of the year. Yeah, yeah, I think late March is best because it's early and most people don't know that they can go there that early, but the blossoms are out. 对，有人说呢，可能要四月末五月初的时候是最好的赏花时节。 但是， 其实三月底他们就已经开始绽放了。 对对对对，没有人太多了，在三月。 The earlier the better. Yeah, sure. It's no, there's no snow still there. It's not cold. 来得巧不如来得早、 yeah. 啊、今天这个对话当中呢，有一个朋友想 arrange、or plan a trip to Japan、 yeah. then ask for some pointers from、another friend、 yeah. 想向这个去过的人呢请教一些方便的小 tips、小 pointers、 yeah. 这个去过的人就告诉他说，去日本看花啊、告诉你哈，不必只看樱花。 Yeah. There are some beautiful wildflowers blossoming everywhere in、Japan、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野花，小野花们。 Yeah. Yeah. 因为日本呢有很好的这个一个生态的环境、啊、那个地方的花朵呀植物啊都非常的美丽。所以呢这个朋友就决定啊计划要飞去哪儿呢，富士山下的。 Right. 一侧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啊，这个小镇我们都没有听说过、a small town near Fuji Mountain. Right, yeah, there are a few towns there. The closest one that you can fly into is the on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哎、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小镇呢，我都不知道是哪儿啊、看看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哈、 right. What's the name of the town? Shizuoka. Shizuoka. Yeah.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小镇到底是哪里？ Very small airport. I don't know what it compares to. Maybe like Xiamen, about the same size as there. 可小了哈，去那个地方呢游玩几日啊、mm-hmm. 但是呢他主要啊不是很想去东京。 Right. 他想去京都和大阪这些地方。 嗯、mm-hmm.。 然后也不想大购物，就想去买一些小的 antiques。 Right. 小小的古玩。哎呀，所以我们这趟旅程真的是太文艺、mm-hmm. 太有情调了。 嗯、mm-hmm.。 好，大家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踏上今天的东瀛赏樱之旅。有请马克老师把今天的对话给我们走一遍。 好。Jing Jing, you look tired today. Are you all right? Yeah, I'm usually more chipper than I am today. What's going on? I'm okay. I just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my vacation. You mean that trip you'll take on the May holiday? Oh no, that one's a long way off. I'm going on a short trip to Japan next week. I have some, leave that I have to use.Wow, I had no idea you were going on an international trip. Well, I made the arrangements at the drop of a hat when I saw a great deal on the flight. What made you pick Japan? Like I said, the plane ticket was almost a giveaway. Besides, I hear this is the perfect time of year to go there and see the cherry blossoms. You're right about that. Most people think that it's in late April or early May, but they start to bloom in March.We're seeing them in Beijing already, and I figured Japan's about the same, with the seasons and all. Yeah, I was in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April a couple years ago. There were plenty of trees in bloom, and tons of cool wildflowers. That's something I've not heard about yet. What are they like? Well, there were a lot of different kinds. My favorite were these blood orange and black ones. They were pretty small. Oh, and keep your eyes open for wild irises. Wild irises?How are those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ones? They're smaller, and they look more like orchids. When I first saw them, I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Okay, I'll take plenty of pictures. Let's meet for lunch after I can get some more work done. Dialect 2. So, Jing Jing, have you planned out your trip? I haven't had time. All the pointers you can give me would be great. I did the same thing. I just had my flight booked and hotels prepaid.I hear it's pretty easy to get around if you buy a rail pass. Yeah, you can get almost anywhere by rail. Which city are you flying into? It's not one of the famous ones. Shizuoka? Have you heard of it? No way. That's where I went. It's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Mount Fuji from Tokyo. Yeah, but I want to see Osaka and Kyoto also. So it's kind of awkward being in the middle of all those places.Well, if you're flying in and out of Shizuoka, you might try to get to Kyoto first, then make your way to Tokyo, and take a bullet train whenever you run short on time. I was thinking of going the opposite way. I don't plan on buying much in Tokyo, so I could see that first and try to leave more time for Kyoto and pick up some antiques. That's cool. Hey, get me one of those iron teapots if you have the chance.I know they're heavy, but I was kicking myself for not buying one last time. Okay, I will if I can. No promises. Don't worry about it. Make sure you have fun and see lots of stuff. I bet I will. How many nights do you recommend staying in Tokyo? If you mainly want to see Osaka and Kyoto, then 2 nights in Tokyo ought to do it. Also, Shizuoka is pretty nice.If you spend your final night there and have some time to wander around, you won't regret it. Good advice. 好了，第一遍哈，就给大家练听力用的了。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我们的课堂预告，把那些看到有小空的句子呢，听完这些课以后，把它们全部的填满。 嗯，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对话。马克说：“晶晶，你看着有些疲倦，你还好吧？” Jing Jing, you look tired today. Are you all right? 熟悉的句子 ，You look tired.Today,、are you all right? 关切地询问别人，你还好吧？没事吧、Are you all right? 没事啊。 嗯、 我平时是比今天活泼。 Yeah, I'm usually more chipper than I am today. 好，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闪亮的小词，叫做 chipper.、 Chipper, C-I-H-I-P-P-R. 来，同学们赶紧哈，你们的刷屏小词刷起来。Chipper, C-H-I-P-P-E-R, 保证你没有见过这个词。 对、 它的意思就是 cheerful and energetic. Cheerful, 欢乐的 energetic, 充满活力的。 Like if you go into a new restaurant, the the服务员 is like, 欢迎光临，你好，你要坐一下吗？ They're kind of chipper.、 非常活泼的服务员。 对对对对对、 Chipper 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很开心的、兴趣高涨的样子。I'm usually more chipper than I am today. Right. 我确实平时呢比今天要活泼一些。那怎么了呢？ What's going on? 询问别人，关切的询问。What's going on?、 Mm-hmm. What happened? Yeah. What's going on?还好啦 I'm okay、 还好啦主要是假期前啊有许多工作要做 I just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my vacation 先说我有工作要做再说假期前这是英文的语序 I just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my vacation before my vacation、before 后面加名词就好了 对 before my vacation 在我的假期之前、马克这个时候就想说哟你这个时候都开始在计划五一假期了啊。你是说五一假期你要去的那趟旅行吗 ?You mean that trip you'll take on the May holiday?、 You mean that trip? Trip. 我们来看这个小词 ,T-R-I-P. Trip.、 老师您说这个词跟 journey 有什么不同呢、 Journey is kind of an old sounding word. It makes me think of like Game of Thron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e're going on a journey.To visit the elves, you know, so yeah, we don't really say it about traveling or anything. Yeah. 就说现在 nowadays. Trip. And trip. Tour, trip, you know, visit, depending on what type of travel you're doing. 一趟长长短短的旅行呢英文中都叫做 trip. 对普通的是 trip. 少用 journey 了 对对对。 用比较少了因为 journey 是一个很宏大的很壮阔的旅程。 It makes me think of Lord of the Rings or something. 对想到。指环王 对对对 啊我们要去完成一个什么 Journey to the West. Yeah, I mean,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西游记 对对对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journey of Odysseus. Journey 通常是非常长的非常艰苦的一趟旅程。 对, 对, 对, 对。 所以 trip 小小的啊、来来回回玩几天的这种短途的叫 trip 就好了。You mean the trip you will make on the May holiday?、学会了五一假期 ,the May holiday,、on the May holiday? 不是的不是的。 Oh, no. 那个还远着呢。 That one's a long way off. 再听一遍。 A long way off. A long way off. Yeah. 这英文真有意思。 Yeah. 他说那件事儿吧距离还远着呢。这是明明是用来形容时间远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In the distant future, and now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你看他的意思是说 in the distant future,、在遥远的未来、now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Yeah. 而现在我们还不必去想不必去担忧的未来。 Yeah. It's like if you see a kid and they're eating candy, you say, don't eat so much candy when you're old, your teeth will be bad. And they're like, that's a long way off, I don't have to care now. 对了哈小朋友爱吃糖父母教育他说、别吃糖吃糖会蛀牙以后牙齿都会掉光。小孩都会很不屑地说 That's long way off. right.、 英文中文的意思就是说、还远着呢。 对对对。 还远着呢。That's a long way off. 这就是一个有趣的表达。英文中说很多用这个 way off 来表达 distant future. Yeah, a long way off.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非常闪亮的、闪闪亮亮的短语。我下周要去日本来个短小的旅行。 I'm going on a short trip to Japan next week. 好，固定搭配 going on a trip.、Go on a trip. Right. 去旅行。 Yeah, I'm going on a trip is more common than I will go on a trip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是吧？ 对。 老师说了 I'm going on.Is more often than、I will go on a short trip. Right, right.、 我们用这个现在进行时来表示将来。A short trip to Japan next week. 我还有一些，来，我们来听这句话。 Leave. I have some leave that I have to use. 我还有一些我不得不用的 leave. L-E-A-V-E. What is leave? Some leave. Leave is a noun that refers to the days your company gives you that you can...not show up for work and still get paid. That's called paid leave.、days that you can call them and tell them you're sick. That's sick leave. So all that stuff together is called leave. 一些工作当中啊的那种小小的请假 对对对对对 日子 休息的时间 休息的时间请假的日子我们就理解为是假期好了。I have some leave. 你看、这个 leave 就是你的那种休息日 对对对对 你工作当中的休息日你可以离开的 对对对必须你今年用如果你今年没有用你丢了所以你去出国了、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的年假 Mm-hmm. 是吧？年假也可以叫做 leave. Leave. I have some leave that I have to use. Yeah. 我还有一些年假我必须得用了呢。 是是是。 好，这句话啊，实用啊，太实用了。 Mm-hmm. 好。马克说 Wow, 我完全不知道你要来一趟出国行。 I had no idea you were going on an international trip. 对啦，这个 no idea, I had no idea,、 mm-hmm.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 Yeah. 以后不用再说 I don't know. Right. I really didn't know, I had no idea. I really didn't know,、 yeah. I had no idea,、 yeah. 都 OK. You were going on, 又来了 go on an、mm-hmm. international trip. Right. 国际旅行出国行好听好下面这句话是我们的微信挑战听听说那个当我看到机票有不错的折扣后不加思索立即做了安排难点在后面不加思索立即做了安排其实今天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短语啊、 嗯嗯、 我们先来开微信挑战了第一位新同学 for 好 I got a plan right now when I saw the air ticket having a good discountGood discount, 可以。但是、那个飞机票有什么打折我们不说 having a good discount. 所以我们要换 at a good discount. The air ticket at a good discount. 票没换。票没有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at a good discount. 前边 I got a plan. Plan 要换 arrangements. 加一个 S, arrangements. 说 I made arrangements immediately.When I saw the air ticket, 没错 at a good discount. 嗯，说两点啊。首先呢，很多同学呢、嗯、喜欢用 plan， 对对对， 安排。其实这里的安排是他已经开始着手在做的事情了。 是 啊，我们用 arrangements， arrangements， arrangements。 嗯。 另外呢，机票有折扣是机票不是机票 have 折扣， 对对对 而是 the tickets at a good discount。 对对对， 要用介词 at a discount。 Yes。 注意啊，很多同学都是这么用的哈、嗯。杨丹说呢。When I saw there is a big discount with the plane ticket, I made the arrangement immediately without any hesitation. 对对对 ,arrangement 要加一个 S, 这个是最普通的 ,the arrangements, 因为有很多你的单位什么那个酒店什么那么那个公交车你钱买票是 arrangements, 对不对、 right. 所以我们说。然后那个如果你在飞机票前边有 discount, 我们说Discount on the plane tickets. 之前我们有那个 plane ticket at a good discount, 现在有 discount on the plane ticket. 你看 同样是 discount 和机票哈 对对对 机票和折扣两个用法是不一样的。来我们总结一下。前面我们说 ticket at a good discount, 对 机票有好的折扣。接下来我们说机票的折扣 discount,On the plane ticket. 对对我们还可以说 discount at the travel agency. 但是你说飞机票用那个 discount 前边 discount on the plane ticket. 哎这两个介词很厉害哦。Discount on the plane ticket. 对对对。 和 a ticket at a good discount.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一个小句子就引出来这么大的问题。 yeah, that's hopefully all of them. 好来看 www 说 When I saw the great discount on the flight ticket,I didn't even think about it and make the decision immediately. 嗯，好 ，decision immediately 是特别好 ，made the decision， 对不对 ？made the decision， 因为你有 I didn't even think about it and made the decision immediately. 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然后那个 decide， 对不对？那 didn't make the decision immediately， 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所以你要 didn't。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made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是特别好。然后那个前边 I saw the great discount, 你可以说 I saw a great discount, 就是一个不是其他的都一样的。 它可以用一个来形容。 Yeah, a great discount, 对不对 好 明天换了、 嗯。问题不太大啊 对对对 ,Amanda 同学。 When I see the flight tickets with good discount, I made an agreement without thinking. Great. Made the arrangements or made arrangements, 在这儿没有必须你、用 the, 但是 an arrangement 要换 the arrangements, 而且可以说、made arrangements. Without thinking more or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or without thinking further. 没有多加思索是怎么说的 without thinking more without thinking further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without thinking it over 对如果你说 without thinking 你什么都没有想的 啊，那个这个飞机票是从那个香港到那个日本，你怎么取消香港？ 所以问题就来了， 嗯， 没有想跟没有多想， 对对对， 意思是不一样的， 是 啊，推荐给大家几个短语， 嗯， 没有多想 ，without thinking more， 对对对 ，without thinking。 Too much. Yeah, without further. Thinking further is good. Without thinking it over. Yeah, yeah, yeah. That's good. So, Huang Wan Lao, when I saw the flight at a good discount, I made the arrangements without thinking further. Ah, 好，这个好。接下来一位同学是陈。 When I found a surprise discount price of air tickets, I made a plan instantly without thinking. 好。 用了一个 instantly 啊。 Yeah, instantly 要换 immediately. 立即的， 对对对对对，没有时间到，你开始了，但是你开始完了，你可以换两天，那个买什么其他的票都可以。I started making the arrangements immediately, or I made the arrangements immediately. 然后那个就是discount price of air ticket, 你要换 discount on an air ticket. 然后前边有 surprise discount 可以，但是比较普通的是 last minute discount or surprisingly low.Flight,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这个句子呢，主要是考验一下大家，安排机票啊，就是看到折扣啊，机票折扣啊这些， 嗯， 啊，你就注意记得 ticket at a good discount, yeah, 和 discount on the ticket, yeah, 因为你这个出国旅行，你这种词太有必要了， 嗯、 是不是？ 嗯、 完全你就肯定得会的， yeah, 毫无疑问的。好，我们来教大家，不加思索，我们来学一个这样的短语，看老师怎么说的。 好，可以。Well, I made the arrangements at the drop of a hat when I saw a great deal on the flight. 就是这个、安排叫 make、arrangements. Yeah, made the arrangements. Yeah. 然后一个不加思索呢叫做 at the drop of a hat.、你想象一下 对对对 你头上戴的帽子、一下掉下来了。at the drop of the hat, 是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啊、 是特别快。然后那个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的东西必须你想这个，必须你考虑这个， 根本想都没想。 对对对， 就好像你在 checking this flight tickets,、the price for the flight tickets 一样。 Yeah. 你看，哇，是3500、4000，突然一个220，赶紧。 对对对，可以， 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定。 对对对对，什么地方无所谓， 无所谓哪里，马上定。 对对对 ，the drop of a hat， 就是那种 at the drop of a hat 对对对 的感觉， 对 吧、 嗯？ 同时你也可以说 I spotted something。 I spotted a great deal. I saw a great deal. I found a great deal. 折扣呢，不一定非得说 discount。我们也可以说 a great deal， right， yeah, 就是表达折扣。 Yeah, yeah. 马克老师教过多次 a great deal、on the flight， 对对对 ，a great deal on the flight，、机票有不错的折扣， 对对对。 All right，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 嗯、 说马克说，那为什么挑了去日本呢 ？What made you pick Japan？ 哎 ，What made you pick Japan？、 对， 为什么挑了日本呢？哎，就像我说的。 Like I said, 机票等于是白送的。 The plane ticket was almost a giveaway. 这句话很好玩。主语是 the plane ticket 的机票。 对。 啊，谓语是 was almost a giveaway. Giveaway. 对。 Giveaway 我们以前理解为是什么？ 对 ，give away something means to 那个 give something for free, give something for almost free. A giveaway is that thing you got.Almost for free. A giveaway 就是一个白送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一个赠予你的东西。 A、 一个免费的东西。 Giveaway. It's something is a giveaway.、就是 something is 免费赠给你的。 对对对。 再说了 ,the plane ticket was almost a giveaway.、机票等于是白送。此外 ,besides, 我听说这是一年中看樱花最好的时间。 I hear this is the perfect time of year to go there and see the cherry blossoms. I hear, 我听说、this is the perfect time of the year.、哇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to go there and see the cherry blossoms. 看樱花我们实际上是看樱花的绽放、樱花的盛放。 对对对。 所以樱花盛放叫做 cherry blossoms. Blossoms.、Blossoms. 对。 这是一个非常 spring 的词语。 Yeah, don't say cherry flowers. cherry blossoms. 不能说 cherry flowers,、 right. 因为 cherry 就是一种 flower. Right. 所以 blossoms 是它的绽放和开花。 对对对。 B-L-O-S-S-O-M-S, 对 通常是复数 cherry blossoms,、 mm-hmm. 很美的词语。马克说你说的对呀、 啊。You're right about that. You're right about that.、Mm. 大多数人认为最好的时间是四月末和五月初。 Most people think that's in late April or early May. 来学一下四月末 late April.、 Mm-hmm. 五月初 Early May 这简单了、 mm-hmm. 其实三月就开始绽放了 But they start to bloom in March They start to 好了开花绽放的动词叫做 Bloom Bloom Yeah, we can say bloom for blossoms And we can say bloom for flowers Bloom for flowers、 mm-hmm. Bloom单用 bloom 也是表示开花和盛放的意思 对对对 start to bloom in March、 mm-hmm. 啊、三月就开始绽放了 对 我们在北京已经见到了我猜在日本也一样吧 We're seeing them in Beijing already And I figure Japan's about the same We are seeing them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看见、 mm-hmm. 对不对、 mm-hmm. 你看这一周吧 This week Yeah, this week 北京的气温挺高的、 mm-hmm. 突然一夜之间我发现我们家楼下的花开了 Yeah, a lot of them areJust opening right on up. We are seeing them in Beijing already.、 Mm-hmm. And I guess,、 mm-hmm. I guess Japan is about the same.、 Mm. 日本应该也差不多吧、huh? 对对对 With the seasons and all. 这是什么意思、mm. With the seasons and all. Yeah, the temperature changes happen at about the right time, at the same times, you know, it feels about the same. 哎，这句口语呢，其实加在日常的这个表达里还不错、 嗯、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说季节什么的都差不多吧、 嗯嗯、 With the seasons and all、 yeah. Seasons and all、 yeah. 就是季节什么的 Yeah, the seasons and everything that comes with it Whether there's wind or more tourists or whatever else 季节什么的都差不多吧、 嗯、 好马克呢就继续说啊他说道说嗯是的几年前呢我四月初左右就在日本 Yeah, I was in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April a couple of years ago. 啊，这个美语的时间词永远都是在后面啊， mm-hmm. 中文都是在前面。 Yeah, you could do both of those. You could say a couple of years ago I was in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April,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sentence for Jing Jing is I was in Japan. I was there too.、Yeah. 重点在于那会儿我在日本、 mm-hmm. 所以我就必须把它放在前面对不对 对 过去式 I was in Japan 对 什么时候呢 At the beginning of April、 mm-hmm. 什么又是什么时候呢 A couple years ago 对对对对对 几年前吧我四月初的时候就在日本那会儿呢许多树都开花了 There were plenty of trees in bloom 好又来了许多树开花了我们说 There were plenty of treesIn bloom. 对对对，你可以说 trees in bloom， 而且你还可以说 trees blossoming， 还可以。 啊、oh, ，blossoming 对对对 可以用作动词。 对对对，都可以。 In bloom 是开花的状态。 对对对， 快写，赶紧记下来。 对对对， 春日赏花。 In bloom， 我们看什么很多的，嗯。 In bloom 是繁花似锦的样子 对对对， 春日正好赏花这些词语啊，再说一遍，flowers is。Blossoming,、 mm-hmm, yeah. 或者是 trees and flowers in blossom.、 Mm-hmm, yeah, blossoming or in bloom, 还可以。 In bloom, 对对对、 啊、说错了哈 ，in bloom.、Right. OK, 好，我就说吧，这个许多树都开花了，还有许多漂亮的野花。 嗯、mm-hmm. ，and tons of cool wildflowers. Tons of, 还有许许多多的、 mm-hmm. cool,、 mm-hmm. 很酷的。Wildflowers. 对 wildflowers, sure, 那个 these different species of flowers, wildflowers.、 嗯、wildflowers 就是野花了、 嗯。对。 这些我倒是从没听闻过哎。 嗯。That's something I've not heard about yet. That's something I've not heard about yet.、 嗯、 你可以说 I've never heard about it.、 嗯、 What, 他们长什么样 ?What are they like? What were they like?、 嗯 它们长什么样呢？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啦。 Well, there were a lot of different kinds. Well, there were a lot of different kinds.、 Mm-hmm. 有许多种类了。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血橙色的和黑色的。 My favorite were these blood orange and black ones. 好，我们来看这个颜色 ,blood orange. 对对对。你用那个橙色和红色一块那个有 blood orange。啊， 嗯， 不是什么南瓜的那个样子， 那差不多吧，有点像南瓜。 嗯、不是，那 都带一点红色，你可以。 哦，是血橙色呢，就是红色和橙色的混合色。 Yeah. Oh, if you see the sun and you look directly at it and t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hat color is blood orange. 啊啊，如果你去看太阳。 Look into the sun, then close your eyes. 然后突然间闭眼。 And then you got blood orange. 啊，眼睛中出现的眼睛中出现的那个图像就是 blood orange. Yeah. 赤橙色。 对对对对对。 赤橙色啊、嗯、特别喜欢那种赤橙色的和 black ones,、嗯、黑色的小野花、 嗯、 花是黑色的、嗯、啊他们呢这些花很小。 They were pretty small. 很小哈 ,pretty small.、嗯、哦对了留心看那些野生的鸢尾花。 Oh, and keep your eyes open for wild irises. 我们有很多的女孩喜欢给自己起名字叫 iris,、 嗯、 其实就是一种花的名字。 Right, yeah. 鸢尾花。Keep your eyes open, 就是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的看看、 mm-hmm. 那些 wild, 野生的鸢尾花、 mm-hmm. 野生的鸢尾和平常的有何不同呢、 mm-hmm. Wild irises, how are those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ones? B, different from something、 mm-hmm. A is different from B、 right. A 与 B 不同 对 How are those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ones?、 Mm-hmm. 它们与平常的 usual ones、 mm-hmm. 有何不同呢？它们啊更小一点。 They're smaller. 更像兰花。 And look more like orchids. 好，来学习花的名字哈。Mm. 刚才的 iris, I-R-I-S。 对。 是这个鸢尾花。 对对对对对。 现在这个 orchids。 Orchids。 O-R-C-H-I-D. Orchid. Orchid、 mm-hmm. 是兰花、 mm-hmm. 啊、它们长得呢很像是兰花 对 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mm. When I first saw them, I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When I first saw them, I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mm-hmm.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过去式用得好精到啊 对 要是 让大家来用会不会用错没准儿啊、mm. I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yeah. 好我呀会多拍点照片的。 Okay, I'll take plenty of pictures. I'll take plenty of pictures.、 Mm-hmm. 没有说 more pictures,、 yeah. 是 plenty of, 足够多的照片。等我完成一些工作以后呢我们午餐再见吧。 Let's meet for lunch after I get some more work done. Let's meet for lunch after I get some work done.、 Mm-hmm. 这是咱们工作当中平时邀约的时候。 对我先忙一下 after I get some more work done. Let's go have lunch. Cool, 可以这么说。 对。 我先忙一会儿。 对。 然后我们再吃饭。啊，等我完成一些工作以后呢，我们再午餐见吧。 Mm-hmm. 好，在那个 dialogue one 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啊 interesting new words。 好，可以。我们有 chipper, cheerful and energetic.、 Mm-hmm. A long way off. A long way off. 在未来时间上呢还早 in the distant future. 对对对。 还早呢。 At the drop of a hat. 哎，如果有需要的话，就会马上的。 Mm-hmm, mm-hmm. Without much reason, sudden. Yeah, 立即的，不加思索的。 对对对。A giveaway. 免费的，白给的。 对。 Something for free. 对对对。 Buy one, get one free. Yeah, yeah, 买一送一。The second one was almost a giveaway. The second one was almost a giveaway. Mm-hmm. 第二个就像是白赠的一样。 对。 Okay, move to dialogue two. 马克说，那晶晶，旅行计划好了吗？ So, 晶晶。Have you planned out your trip? Wow, 看看这个用词 Plan out your trip、 mm-hmm. 为什么用 plan out? Plan out 加那个 out 要那个什么酒店那个你什么怎么走这个上大车上那个什么火车 Plan out 反正英文中就喜欢加这样的词语 yeah, yeah, yeah. 为了让这个动词呢更加生动形象了Plan 就 plan 还 plan、 right. out计划就计划 yeah, have 还要计划出 you finished up your dinner 那个盘子菜都没有 have you planned out your trip 什么的问题都没有、嗯、 plan out 一切问题都搞定了吗 对、 啊、计划出来了吗计划好了吗 对对对 一切都 OK 了吗、 嗯、 哎呦我还没时间呢 I haven't had time 这句话背下来我没时间、 嗯、 I haven't had time 对 而不是 I don't have time right 所有你能给我的建议都会很棒的 All the pointers you can give me would be great. Many, many years ago,、 嗯、 我们已经学过了 pointers 这个单词 pointers. Long, long time ago, yeah, yeah, yeah. 我们学过了 pointers. Can anyone tell us, what does pointers mean?、Huh? Pointers, P-O-I-N-T-E-R-S,、 yeah. pointers. Can you give me some pointers? Yeah, how about some questions about this? Are pointers about something practical or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believe or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So if you're playing golf and you're holding the golf club badly, someone could say, move your hands so that your left hand is over your right hand as you look down. Look. That's a pointer. Pointer 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实用性很强的小建议。 Yeah. 小贴士非常实用的。 Mm-hmm. 啊、你比如说到什么酒店啊，几点钟到那个地方去订会效率更高一些啊， 对对对对对， 等等，非常实用的 pointers、 yeah. 就是建议，我们理解为是实用小贴士。 If please have fun, 这个不是 pointer。如果你说、don't go to、Hokkaido, maybe that's a pointer、 对、 yeah. 让你去什么地方不去什么地方，这是一个 pointer、 mm-hmm. 让你好好玩啊，这不是一个 pointer。 是是是、 啊、所以 pointers 一些实用的小建议、All the pointers you can give me would be great、 yeah. 那你所有给我的建议都会很棒的。马克说 I did the same thing. 我跟你一样啊。 Mm-hmm. 啊我就是把机票订了酒店订了。 I just had my flight booked and my hotel is prepaid. 有趣你看他说的是 I just had something done.、 Mm-hmm. 他没有说 I just did something. Yeah. I just had my flight booked. Booked. 啊它是一个过去分词形式哦。I had my flight booked. 对。是什么时候我上飞机的时候有什么那个飞机票当然肯定是然后那个先付钱的那个宾馆、 对我把我的酒店订了 had my flight booked、已经订了另外呢酒店订了 and hotels prepaid、 yeah. 提前付款 对对对对 也就是意味着订了、prepaid 哎，这个表达有趣、had my flight bookedAnd hotels prepaid. 对对对。 是我们说的话 I booked my hotel and I booked my flight. 我会这么说就不一样了。 对。 静静说我听说呀如果你买一张火车的通票啊四处走走看看呢就会很方便。 I hear it's pretty easy to get around if you buy a rail pass. 有几个点 I hear, 首先我听说 it's pretty easy to do something.、做什么事情很容易。Get around, 我们来看看这个词。 Get around means、go to one place that you need to go, go on to another place where you need to go, maybe take a side trip. So how are you going to get around? Oh, I have my own bike. Oh, wow, that'll be slow. How are you going to get around? Oh, I'm renting a car. Right? 我们的观光客们这个单词是真的要学呀、Get around. Yeah. Or we can say, walk around. 不一样的意思。Walk around 是溜达溜达那个走路。然后那个 get around 就是那个、你必须100公里什么上火车什么什么、出租车什么 get around。 他们的意思呢都可以理解为是四处看看。 Mm-hmm. 还有一个短语叫 wander around. Right. W-A-N-D-R. Right. 是吧 ？Yeah. Yeah, that'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more like when you're just in a city and you want to look around nearby. Get around 是坐上车到处四处看看。 Yeah, get to the airport, get to your hotel, get to the next city, get around. Get around 是到达什么目的地呀、啊、四处看看呢、If you buy a rail pass,、买一张火车票 ,rail pass, 对对对 pass 就是票了。没错几乎任何地方坐火车都能去。 Yeah, you can get almost anywhere by rail. You can get almost anywhere. Get 就是到达、By rail. By rail. 坐火车都能去。哎，你飞去哪个城市啊 ?Which city are you flying into? Which city are you flying into?、又是这些小词并不是用 fly to,、 right. 而是 flying into. 你要飞进去哪个城市啊、晶晶说并不是著名的景点。 It's not one of the famous ones. It's not one of the famous ones. 对。 日本呢一数就数出了好多著名的景点。 Yeah, Tokyo, Osaka, Kyoto, maybe the three most famous cities. 所以 no, it's not one of the famous ones.、你听说过吗叫做 Shizuoka. 来拼写一下。 Shizuoka. 一个 SH 打头的单词 Uzouka. Shizuoka. Shizuoka.、Have you heard of it? Yeah. 你听说过吗马克这个时候竟然说不会吧。 No way. 我就是去的那儿。 That's where I went. 好这里的感叹词 No way.、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有很多的意思。 对对对。I'm surprised. I can't believe what I just heard. And I'm kind of happy here. No way here 在这里 means I'm surprised 对对对 不会吧不可能吧 对对对、 在 real life 的这个口语当中呢 no way 还表示 no 对 对对，有很多。 Impossible. 你可以给我免费的吗？啊，不可能。No way. 对。哎，你能帮我去那个拿个快递吗？ No way.、 Yeah. 想都别想，没门。也是 no way 的意思。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所以 no way 在这里说的是不会吧、 mm-hmm, ?No way.、 Mm-hmm. That's where I went.、 Right. 我当年就是去的那儿、 mm-hmm. 就在富士山的另一边。 It's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Mount Fuji from Tokyo. Eh, from Tokyo 是什么意思啊、 mm-hmm. Well, Tokyo is, Mount Fuji is in the middle, and Tokyo is one side and、Shizuoka is the other. So we say it's just,、Shizuoka is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Mount Fuji from Tokyo. 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呢，在、Fuji 的另一边。 对对对。 然后那个 Tokyo 呢，是在 Fuji 的另外一边。 对对对。Yokohama and Tokyo are on the same side of Mount Fuji. 哎，先来说说这个 Mount Fuji 啊，这个大家是一定要知道的， 对对对， 这就是著名的富士山、 mm-hmm. F-U-G-I, Fuji. Right. Mount 可以简称为 MT. Yeah. Mount Fuji. 那么 it's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Mount Fuji.就好像是富士山是个中间、 mm-hmm. Tokyo 东京在另一边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小镇呢在另一侧 Yeah, it makes it seem like it's very close to Mount Fuji Which it is, it's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富士山下的小镇嘛、 mm-hmm. 可以怎么说哇山一些那个山脚下的一些小镇都很美的 对对对 你看在这个 Switzerland 在瑞士、 mm-hmm. 哇塞那些山脚下的小镇、 yeah. 什么英特拉肯之类的哇真是美到屏住呼吸 breathtaking Yeah, yeah, yeah 哎晶晶说是啊但是呢，但是我也想去看大阪和京都。 Yeah, but I want to see Osaka and Kyoto also. 好，这是日本的著名的景点名字， mm-hmm. 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啊。怎么说 ？Osaka，、 mm-hmm. 大阪。 Mm-hmm. Kyoto、mm-hmm. 是京都。 Yeah. 好，所以呢，飞去这几个地方的中间有点不方便。 Mm. So it's kind of awkward being in the middle of all those places. So, 什么叫做 awkward?、 Mm. Awkward here does mean 不方便, but it also means like it feels weird. It's like you get off the plane, you're like, yeah, I'm in Japan. Wait a second, where is everything? 对，有点奇奇怪怪的啊。你要去这些地方为什么落脚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对对对对 It's kind of awkward 就是有点笨拙的或者是有点 对对 奇怪的、 yeah. 有点不方便的 是 Being in the middle of all those places、 mm-hmm. 为什么呀因为你那个 discount 给你的 Yeah right Suddenly you're there A great deal 看到没有、mm. A great deal 让你降落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mm-hmm. It's kind of awkward being in the middle of all those places Yeah 如果你在 Suzuka 就是停留或中转的话、 mm. Well, if you're flying in and out of Shizuoka 好英文中说呀 Fly in and out、 mm-hmm. Fly in and out Right 飞进飞出 因为我没有问他你回来北京是大松、 从哪里飞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是在 Suzuka 飞回的话飞去和飞回、 mm. 我们就说是做中转做停留的话 对 你其实可以先试着去一下京都嘛。 嗯、mm. ，You might try to get to Kyoto first. You might try to get to Kyoto first.、 Mm-hmm. 然后再去东京。 Then make your way to Tokyo. Then make your way to. 注意这个表达， mm-hmm. 为什么不说 go to 呢 ？Make your way to someplace is possibly slower. Maybe you would stop some places and look around. So it's like, I'm going to make my way home now. It means I'll walk home and stop by some interesting places. 其实它的意思也就是说去什么地方。 Mm-hmm. 对对对对。 不像那个 go to 那么直接那么 directly. 对对是对。 它就是也许我会去就是去的那个感觉。 Mm-hmm. Make her way to Tokyo. 对。 然后你再去东京。 Mm-hmm. 如果时间不够那你就坐日本的那个新干线列车。 And take a bullet train whenever you run short on time. Take a bullet train, 子弹头列车、 mm-hmm. 那就是日本非常引以为豪的新干线列车。 对对对。 Whenever you run short on time 是什么意思、 mm. Run short on time, 时间不够了、啊、现在那个时间太少了。 好、mm. 以后就不用再说 have no time. Right. 你就说 run short on time. 对对对。 就很地道。Run short on time, 时间不够了。 对、mm.。 好。哎呀。晶晶说我还正想着相反的路线呢。 I was thinking of going the opposite way. Go the opposite way.、 Mm-hmm. 走相反的方向。 对。 I was thinking of, 我正在想呢 going the opposite way. 对。一二三三二一 opposite way. 是吧 对。Clockwise, counterclockwise. 对、啊、你给我的建议是一二三我还想着要走三二一的线路。 对对对对。 其实我没有计划在东京买太多东西。 I don't plan on buying much in Tokyo. I don't plan on buying much in Tokyo.、 Mm-hmm. 越大的城市呢，可能旅游的趣味就会越少一些啊。 对对对。 I don't plan on buying much in Tokyo. 啊，不是去购物的。 Mm-hmm. 所以呢，我可以先去那儿看看，然后呢，多留些时间给京都。 So I could see that first and try to leave more time for Kyoto and pick up some antiques. I could see that first.、 Mm-hmm. 我可以先去那个地方看看。 对对对。 And then try to leave more time. 给什么东西多留点时间、 mm-hmm. for Kyoto 留点时间。 对对对。 然后我来挑一些古玩。 And pick up some antiques. 来学新单词、mm. antiques. A-N-T-I-Q-U-E-S. Antiques. Antiques. Yeah, old things that are valuable. 古董啊。 对对对对、 啊。老而值钱的东西。 对对对。 Antiques.、Yeah. 你们喜欢吗啊你们家有古董吗 很有意思。 嗯、有没有 ?Some antiques.、 嗯啊、 看来这是一个比较有情调的人。 对对对。 Pick up some antiques.、 嗯、 喜欢古代的东西。相当不错。 嗯哼。That's cool. 有机会的话。能不能给我也带一把铁茶壶呢、 嗯、Get me one of those iron teapots if you have the chance. 好 get me one. Get me one. Get me one of those. 给我整一把。 对对对。 Get me one of those. Iron teapots. 铁的茶壶 teapots. 对是一个茶壶差不多到一公斤。肯定是一斤多。 一斤多呀。 对对对、啊、空的没有水里边、嗯。 If you have the chance,、 嗯、 有机会的话。给我烧一把铁茶壶怎么样啊？ 对，很麻烦。 我知道他们有些沉哈。 I know they're heavy. 但是上次没买一把，已经让我追悔莫及。大家想想啊，追悔莫及，想想啊，至尊宝是吧？一万年追悔莫及的那种感觉。英文中有个特别有趣的说法。 But I was kicking myself for not buying one last time. I was kicking myself for not buying one. 我一直在。踢我自己、 mm-hmm. Yeah, I was kicking myself. 英文中这个表达真的很有趣、 mm-hmm. 我一直在拳打脚踢我自己我在踢我自己 气死我了我为什么这么傻呀、啊、 对我在踢我自己我在惩罚我自己、 yeah. I was kicking myself for not buying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yeah. 所以这个句型你以后就可以用起来、啊、I was kicking myself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对对对你不用说 I wasn't kicking myself for doing something 我们不说这个但是如果我真你真做什么错误的就是个 I was kicking myself for making that mistake 对、 嗯、 因为什么做了什么样的错事情而惩罚自己而气追悔莫及 对对对 叫做 I was kicking myself、 嗯、 哎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短语、 嗯 啊、好晶晶说如果能的话我会的 Okay I will if I can No promises 对 No promises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能这么催进现在 我不敢保证 不给你说我这个肯定可以 能的话就买但我不敢保证 对、 I cannot assure you Yeah, yeah 别担心 Don't worry about it 自己好好玩到处多看看 Make sure you have fun and see lots of stuff 这句话超好、 mm-hmm. 啊、你的任何什么朋友都哪儿去玩什么的 对对对 你就说 Make sure you have fun and see lots of stuff 对对对对很好用的你麻烦你的朋友他们去国外你问他你可以给我买什么东西 你看 Make sure you have fun and see lots of stuff 瞧瞧、 嗯、 你看既委婉的问别人能不能带东西 对对对 别人如果说不带不了你就说啊，没事自己好好玩多看看吧 对对对对 Make sure you have fun and see lots of stuff 多么实用的生活口语啊同学们、嗯、啊那肯定的 I bet I will 非常强烈的肯定、 嗯、对 哎，那东京你建议我待几天呢 How many nights do you recommend staying in Tokyo? How many nights 啊，几夜呢 Do you recommend 你建议 staying in Tokyo、 嗯、 在东京待几天呢 嗯, 嗯，如果你主要想去大阪和京都的话东京两晚足矣 If you mainly want to see Osaka and Kyoto then two nights in Tokyo ought to do it If you mainly want to, 主要想去 see Osaka or Kyoto 的话、 嗯、 then two nights in Tokyo, 注意听后面这个短语、 嗯、 ought to do it. Yeah. Ought to do it, 一个新短语、 嗯、Ought to be enough. Ought to be enough. Yeah. 应该就足够了。 对对对。 接下来啊生活中我们经常用到这个词。 对对对。我的衣服今天穿多了吗 Yeah, actually a shirt ought to do it. I don't think you need a jacket. 嗯、yeah. 你穿这个 T 恤啊就足够了。 对对对对。 Ought to do it.、 嗯、 something ought to do it. 就是 某件事情呢，它就已经足够了， 对， 不需要别的了。 我要拿多少钱啊 ？10,000 ought to do it， 一万就够了吧？嗯， 好，学会了啊 ，ought to do it、嗯、等于 ought to be enough。 对对对对对。 再说了， 嗯 ，ought to do it。 这个 Suzuka 呢，特别非常棒，这个、地儿、嗯。 Also, Shizuoka is pretty nice。 如果你的最后一晚在那里度过，有时间到处去走走的话，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对对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句微信挑战了、同学们做的还不错。第一位同学是 Viola Liu。 好 ，If you will be there at the last night and have a walk around, you would never regret it. You would never regret it 没有错误，但是在这儿不是这么合适，因为那个说错口不是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说 You won't.Regret it. You won't regret it. 这个过了在这儿。If you will be there at the last night, 你可以要换 if you stay there for your last night. 短途的停留都是用 stay 非常好。 对 ,stay 是好的。不用 live, 不用 be, 不用 stay 是最好的。 对对。 For your last night 对 是一个标准的表达。For last night. Right. Echo 说 if you spend your last night on walking around there,you'll think it is a worth. 对对对，后边要换 You will be glad you did. You will be glad you did 是好、不用说 worth 在这儿。然后那个 spend your last night on walking around， 你不睡觉了吗？你没有订什么宾馆了吗？太奇怪。所以你好换 If you spend your last night and have some time to walk around， 这可以。 注意这个句子呀、你是花最后一晚上在整个在走路吗？ 对， 不对吧？ 加一个 there， spend your last night there。 Spend your last night and walk around。 对对对。Yeah， if you spend your last night there and have some time to walk around， 是两件事情。 对、 好，我们还有几位同学表现得非常棒，他们都是100分、 对啊。 比如说我们有 Jackie Wu、Jackie Wu。 好 ，Jackie Wu， sure。If you spend your last night there and take a walk around for a while, you won't regret it。 看，多好， 特别好，特别好。 You spend your last night there and take a walk around。 Take a walk around。 对对对， 四处走走。 对 For a while, 对对对 you won't regret it. Yeah. 好，还有一个同学100分是 Carrie、 You wouldn't regret it if you spent the last night there and had some time for a ramble. 哎呀，很灵巧，用了一个 ramble 的单词。 对对对 ，ramble 也可以。 You wouldn't regret it.、你将不会后悔 if you spend the last night there、and had some time for a ramble. 对对对，你还可以说 you won't regret it if you spend the last night there and have some time for a ramble. 而且你还可以说 you wouldn't regret it if you spent the last night there and had some time for a ramble. 都可以说。 Last one, we've got a 橙子，好像是它是100分。 好好好，100分在这儿。If you spend the last night there and look around, you won't be sorry. You won't be sorry 也可以，但是 sorry 是你做什么错误的，让别的人有 你会抱歉哈。 对对对，给什么人的心内的疼，对对、 心疼， 对对对， 心内的疼， 伤害了吗？ 却一笑而过，这种叫 sorry。 But that's okay here. You won't be sorry. 能接受，能接受啊！ You, 我们这几位， yeah. 哇塞，我们这几位值日生同学，这太棒了。 对， 你看，就是天天学习。 你说一下，你在这儿别说 you won't kick yourself. If you made a mistake, you 可以说 I was kicking.myself, 每次呢，马克老师给大家批改的这些文本密密麻麻的哈，都是由我们的 Carrie 同学来进行整理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从中呢学习到了很多，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整体的翻译水平已经在持续的层层啊。 对， 所以啊，花了时间就不会骗你的。好，如果你最后一晚在那里度过，老师怎么说呢 ？If you spend your final night there and have some time to wander around, you won't regret it. If you spend your final night,、好高级 final night, the final night of your trip, yeah, 最后一夜 there,、and have some time to wander around,、 wander around, wander 就是那种闲逛， 对对对， 逛游， 对对对，不是一条路什么什么什么，都是那个随便看一下， 哎，就 wander around,、you won't regret it, 对， 你不会后悔的 ，regret 大家都会吧，regret, yeah, 啊，不会后悔的 ，yeah, you won't regret it,、 好，又。晶晶说好建议 Good advice Good advice、其实去日本游玩呢有很多种方式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啊。有的人喜欢去看那个 deer Right yeah I've seen 奈良鹿是不是 I didn't see even one when I was there 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刚从日本回来 yeah, 哇 yeah, yeah. 发了好多辆照在朋友圈全刷新了、 yeah. 我们因为看到就是前两天花开了、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做一个 吃鱼 很重要的。 我们要做一个 beautiful topic。 对对对对对。 About cherry blossoms。 对对对对。 那去哪儿看 cherry blossoms 呢？ Yeah. 那当然是去 Japan 了。 对对对。 所以呢，就带给大家这样一个美好享受的topic 的话题啊，来看看第二段我们学到的 new words。 好 ，pointers。 建议 piece of advice. 对对对 No way. Here it means I cannot believe it. Mm-hmm. Expressing pleasant surprise. 对对对 Make your way to. Go somewhere, not too directly.、 Mm-hmm. See things only the way. 对对对对 Was kicking myself for. regretting.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看 regretting 有很多种说法。 对对对 我踢我自己不也是一种呢 对, 对, 对 我扇我自己大嘴巴。你看中国人是这么说的。 你还别说、I was kicking him for, da, da, da, I was kicking her for. You blame someone and we can't use this. 所以如果你要说你责怪别人。 对对对。 你千万不能说我说我踢他。 对 对, 对 这不行。 没 你只能踢你自己。 对对对 你只能扇你自己耳光。 Sure, I was kicking myself for doing something bad. I was kicking myself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good. That's it.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短语叫做 Ought to do it, yeah. Ought to do it. 对对对。 你看 ,ought to do it, 就是 should be enough. 对对对。 这短语我们在生活中啊根本没见过。 是、sure, 见都没见过。是不是 很普通的。 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那两个那 WeChat Challenges, 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呢就是我看到机票有不错的折扣后不假思索做了安排。嗯、 对 ,well, I made the arrangements at the drop of a hat when I saw a great deal on the flight. 第二如果你最后一晚在那里度过有时间到处走走你不会后悔的。 If you spend your final night there and have some time to wander around,You won't regret it. 好了、你看我们每周周三的对话都很长是不是、 yeah, Sometimes a little long. 对大家要做的就是老师在第一遍朗读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听做听力。 Yeah. 然后在我们课堂过程中呢把我们讲的句子填空、填到给你的那个残缺的文本当中去。然后节目结束以后呢加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 对对对。 我们会给你推送完整的学习包啊有中英对照的文本有老师的音频、 对对对 有老师的朗读你可以跟着反复读都是一些活学活用的口语。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 Mark 老师。 好, 好再见。 赏花愉快哦下次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去旅行吧，我是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嘉宾，我们的好朋友丽华。 大家 好，我又来了。 欢迎欢迎啊。 嗯。 开头的时候提到了春天是真的来了啊，已经进入到四月份了。 嗯。 基本上大降温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对。 嗯。到了美丽的春天。温暖的春天，丽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出去玩 儿。啊，有什么计划吗？去。 其实，嗯，因为现在还在工作和上学嘛，就学习和工作都在做，所以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哪里玩儿。 嗯， 可能就在附近，或者是去开车兜兜风什么的。 去议政府吃部队锅吗？ 没错，上周真去了。 真的吗？ 是是是。 哦，真是。我 好久没去了。 嗯，我其实就在家自己点个外卖。我 这更享受。 我经常自己在家点这部队锅。 真可以点的。 就是来一份，那不是两人份以上吗？ 对对，我也点过。 我自己可以一个人把它都吃过。 啊。名副其实的吃货。 是的啊，春天呢吃是可以的。 没错。 啊，但是还是要节制。 对 对吧， 嗯，因为马上就要到夏天了。 对啊， 衣服就薄了。 对，天儿这么好啊，估计再不愿意动弹的人呢，春天也都会走出家门。想问一问丽华，喜欢去游乐园吗？ 小时候喜欢去，但其实现在不太喜欢去了。 为什么？ 年纪大 玩不动了。 玩不动也是玩不动。然后没有人可能会随同，和家人去和父母去太奇怪了。然后朋友吧，年纪都已经都对，不如。没有人可以一起去。 哦，所以这个现在的游乐园呢，它可能不光光就是把这个重心放在游乐设施上了。 嗯， 它可能会配套一些其他的东西，不让你觉得，哎，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来都可以有自己享受的东西。 对， 对吧？ 对， 嗯，这里要提到是韩国最大的一个主题乐园。 没错，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就是韩国最大的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游乐园， 嗯， 就是位于京畿道龙仁的爱宝乐园。 对，爱宝乐园， 大家都知道吧？ 对，我觉得这个 很有名， 中国人也都知道吧？ 是， 因为不管你是随团来还是自由行， 嗯， 好像都会有这么一站。 没错， 对吧？全世界都很有名了。 对， 这里呢，刚提到的就是。不光有游乐设施，就那种啊，像年轻啊，很有活力， 嗯， 一排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也没关系的这样的朋友，很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 是 还有动物园， 嗯， 还有美丽的这种庭院什么的， 没错。 所以这一整天的时间在这里逛，我觉得也是逛不过来啊， 逛不过来，逛不过来，除非你很早早的就过去哈。 嗯，对对对。 那其实爱宝乐园算是韩国人在春天去郊游的首选的一个游乐园了。 哦， 对，是的，是韩国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个游乐场。 嗯， 那它是建于1976年的， 嗯， 已经四十多年了哈， 嗯， 很有历史。那现在也是很受韩国人和国外的一些游客欢迎的一个游乐园。 嗯， 对， 嗯， 大家进去之后呢，会看到这里是分五个大主题的，以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为主题的，还有以这种游乐设施和空间特性为主题的这个 American Adventure， 就是美洲冒险， 嗯嗯， 对 ，Magic Land， 还有等等一些疯狂动物城啊， 嗯， 等是非常非常具有特点的， 嗯， 非常非常具有特点和特性的一个空间哈。 嗯， 那同时呢，这里还分各个季节都会有鲜花盛开的这个花园， 嗯， 特别有名。那这里还有韩国国内最大的这个雪橇场和世界唯一的综合野生动物园， 嗯， 非常有名。 哦，综合野生动物园。 嗯嗯。 那在这个综合野生动物园当中呢，大家真的是因为它被称为世界最大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各种各样的动物您都可以看到，不管是温顺的食草类的动物， 嗯， 还是这个活禽猛兽，嗯，啊。都可以看得到。 对，可能是世界最大，可能会在非洲吧，反正就是综合性的是唯一一个了。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那我们坐上这个特殊的一个车之后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一些狮子和老虎等各种猛兽哈。 嗯， 那还能看到长颈鹿啊， 对 和一种各种食草的动物啊，还能看到企鹅呀，海狮啊，还有北极熊等等，在海里， 嗯， 海洋里生活的动物都能看到。 嗯嗯， 那同时呢，在爱宝乐园不仅有这个大规模的水上乐园的。名叫这个加勒比海湾水上之界。 哦， 这个很有名吧？ 对，超级有名， 超级有名，夏天都会挤爆人哈。 你这样谁也敢去了。 那也想去，对，它真的很有意思。那其实人多也特别有意思啊。 对啊。 嗯，我以前特别 有些项目 去 的人多， 同时还有各种赛车比赛的这个 speedway， 嗯， 那同时还有这个湖岩美术馆等一些文化体育设施。 是的。嗯，那这个游乐场的主角呢，当然是一些游乐设施了。 嗯， 对吧？刚我们介绍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不同的季节你看这滑雪场啊， 嗯， 还有这个水上世界啊，它是有分季节性的。 对， 但是一些游乐设施呢，它可能就不分季节性了。 嗯，美术馆也不分季节。 对对。对，所以您冬天也不怕冷的话，也可以去坐过山车。 是是， 你害怕坐这样的东西吗？就是

是有这个郁金香庆典的。 郁金香、啊、 对，那在庆典的期间呢会盛开120万朵的郁金香，同时、 啊、 对、非常的壮观、那到四月份会有樱花的庆典。那在韩国四月份左右都是这个樱花庆典的一个季节哈、那从三月份开始，其实从三月份开始在韩国的这个南部地区、樱花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盛开了、那同时最靠近四月的时候会在京畿道啊或者首尔、四月樱花会全部盛开。 对，其实樱花呢大家一想到樱花可能是先想到日本，但是韩国的樱花呢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没错， 而且很多的地方呢他们也知道春天里的樱花是最有代表性的，所以他们也会大面积的去种植，所以现在的樱花景点有很多 很多很多， 爱宝乐园就是其中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当然了，这条美丽的樱花路啊还通往一个非常陶冶我们艺术情操的地方，对吧？ 没错，那就是 胡 言 美 术 馆。是的，这个好像也是挺有名的一个 挺有名的美术馆。那同时从爱宝乐园这个上端往再往里走的话，会有这个胡言美术馆嘛、这个走的这个路边上是有很多的樱花的。 也是一条樱花路。 樱花路，对。而且每年的这个四月中旬呢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庆典。在这庆典期间呢是为了方便游客移动，从正门到这个胡言美术馆是有胡言美术馆的这个湖水哈，附近是有免费的班车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来到这条樱花路去观赏一下樱花。 没错。 当然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胡言美术馆里边去看一看吧，为我们介绍一下胡言美术馆的大概情况怎么样。 那胡言美术馆其实是在1982年正式的开启了。开启了呢，它是有这个在过去的30多年间，它是收集了韩国的1200多个这个专门的传统的美术工艺品。然后它是以建筑的外在的一个形象是传统的韩屋的一个形象。 这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个美术馆的话，大家一提到的话，会想到啊那种。西方式的， 对对对， 欧式的这种建筑， 没错。 那这个呢是用韩屋的这个建筑物，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情调的，而且你想想啊，春天樱花盛开，然后有这种古典的建筑物，拍照片应该是很美丽的 ，对，而且可以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照片区可以拍，在外面拍。这个本身这个胡言美术馆的外景也特别好嘛， 对，听说这外面也有一些庭园什么的， 没错， 对，这个应该。不能错过。